这地球，随时随处有估不到的意外，谁能和最爱相识以后相爱，是你令我再期待十亿万人，难道有半数可分享到快乐，躺接静一个，有事都不怕讲，有泪都不怕淌，你会令我心安。在你脉搏下珍惜，天天荒地垄怎过去？在你护荫下珍惜，离开冷受洪水。 算是这个世界把我抛弃，

个世界上第一个爱我的人。 飘到老，飘过了多少开心快乐，飘过伤心烦恼。人在世上飘，浮光掠影摇啊啊摇，飘来的时候仿佛得到，飘去又不见了。谁能把心留住啊，谁能把流水握牢，不如放开了尽情的飘，我随着风儿逍遥，有你陪我飘，去不觉老，飘飘的路上真心一笑，天地一陶醉了。在世上飘，飘来飘去飘到老，飘过了多少开心快乐，飘过伤心烦恼。人在世上飘，浮光掠影摇啊摇，时候仿佛得到，飘去又不见了。谁能把心留住啊，谁能把流水握牢，不如放开了尽情的飘，我随着风儿逍遥，有你陪我飘，飘来飘去不觉老，飘飘的路上真心一笑，天地陶醉了。人在世上飘，飘来飘去不觉老，上开心一笑，天地陶醉了，天地陶醉了。 Thank you.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夜晚很寂静，心情难平静，梦中思念你的眼睛。我爱的城堡又一次被失望占领，失落像黑夜悄悄来临。请你谁来聆听，只怕自己不再清醒。对于等待还行不行，从没想过爱会如此平静。也许我们都年轻，接受勉强的爱谁都不行，化成流星，把孤单化成流星。何时我才能被你，被你热淋？带走了我的情，而我却无人认领。总是让寂寞把我叫醒。我爱的城堡又一次被失望占领，失落像黑夜悄悄来临。请你谁来聆听，只怕自己不再清醒。对于等待还行不行，从没想过爱会如此平静。因为我们都年轻，接受勉强的爱谁都不行，化成流星，把孤单化成流星。何时我才能被你，被你热淋？接受勉强的爱谁都不行，把孤单化成流星，把孤单化成流星。何时我才能被你，被你热淋？从没想过爱会如此平静，因为我们都年轻，接受勉强的爱谁都不行，把孤单化成流星，把孤单化成流星。何时我才能被你，被你热淋？被你热淋。被你热淋。 心对住，只怕他说不，又怕伤了谁，却没有安慰。糊里糊涂就这么任凭摆布，除了暧昧还有伤悲。试着想看清楚，总是无缘无处。试着放慢，却挡不住无形的脚步，终究还是不断重复。我不要这么无助，我不要奔着辛苦，让我的爱能放荡，自由自在飞翔，从此遗忘。我不要这么无助，我不要奔着辛苦，让我的爱能放荡，自由自在飞翔，从此遗忘。我无心退出，只怕他说不，伤了谁，却没有安慰。糊里糊涂就这么任凭摆布，除了暧昧还有伤悲。 的心也不得不

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。